天气越来越冷，也就需要我们不仅穿得暖一点，内心里呢也要经常想一想暖暖的人，暖暖的事儿。云云小吃货回归，他说降温的第一天回到北京好不适应啊，刚刚下班披星戴月回去陪女儿，后天又要出差了，心里很不舍得，所以想点播一首歌给小闺女小天使，谢谢你，你是妈妈奋斗的意义。今天给小宝宝点歌的朋友还挺多的，那下面这首对于点歌节目来说好像是很多父母最喜欢送给孩子的一首歌呢，也是浅浅的幸福三零今天晚上要点播的。他说有了孩子之后，虽然听节目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今天呢难得宝宝还没睡，我在床边上陪他玩，看看时间，想想久违的你们。宝宝上周得了肺炎，这两天刚刚好些，所以想点播一首《亲亲我的宝贝》送给闺女，希望她健康快乐。妈妈，永远爱你。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亲亲我的宝贝。 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此时此刻一边看着孩子，耳朵里呢听着自己在年少时或者是一个人的时候很喜欢听的电台节目。慢慢的我们都有了责任，有了自己身上的使命感，我们会为了孩子更勇敢，也为了孩子会克服很多当时在一个人的时候没有办法克服的种种。两个人组成家庭之后，为了孩子，为了另一半，总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勇敢。果冻布丁说，老公最近心情不好，可能是上班的工作压力太大了，想为他点播一首歌曲，希望他能够开开心心的。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真希望快点下雪，你就会把我抱紧，在你的厚外套里，所有距离变成你。 我要单独和你在一起，直到下个世纪。 有别人可以参与，谁也不会忘记。 这首歌叫做《冬天》，愿你在这个冬天时刻有人关爱，你也会把更多的温暖给予别人。这里是爱的更久点，一档电台点歌节目。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天冷了，有时候呢自己的心绪也会变得比较波动哈。下面这首歌呢要送给小摇篮朋友，他想听到的天冷就回来。他说天冷了真的好想家呀。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我想出去走一走，哦，妈妈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哦，妈妈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我想回家，童年已经不在。昨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叫做爱。别在风中徘徊，天冷就回来。渐渐对着收音机学唱新的歌，我问朋友为什么做梦也快乐。朋友笑说他从不相信梦， 我想出去走一走，哦，朋友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朋友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份期待，天冷我想回家，年少已经不在，今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现在对着收音机听自己唱的歌，他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我猜我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冷还没回家，我仍然在等待，明天的雨点洒下来，那滋味就是爱，别在风中徘徊，天冷就回来。 听这首歌真的好像一下子就想到了家里的饭桌上妈妈做的那些菜，还有自己再也不用装坚强，可以有泪尽情流。下面这首歌呢，我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一位朋友。哎呀，因为冬天生如夏花没有在直播间，你的气息只许我靠近，生日快乐。你的气息只许我靠近，生日快乐。 那也曾是我的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周三影视大盘报收3963万，《无名之辈》1749万，累计6.83亿元；《毒液致命守护者》783万，累计18.39亿元；《憨豆特工三》386万，累计1.6亿；《无敌破坏王》大闹互联网313万，累计2.47亿。周三全国单日综合票房回落到3900万，单日大盘失守4000万关口，急需周五上映的新片前来救市。无名之辈在上映20天依旧领跑单日票房榜，周三环比下跌11%，累计综合票房接连超过了黑豹和摩天营救等好莱坞大片，在周五前有望突破7亿大关。周五市场将迎来多部新片开画，其中 DC 超英电影《海王》首日以60%的超高排映占比空降榜首，首日起片规模不逊于上个月的《毒液》。进口灾难片《惊涛巨浪》首日也斩获15.41%的预排空间，遥遥领先其他各片，夺得排映榜亚军。《无名之辈》排片受到较大冲击，但仍保有8.27%的排映占比。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来到12月6号星期四晚上的爱得更久点。不管你是在新浪韩丽微博我的直播帖下面留言，还是悄悄地给我发了私信，我看到这首歌也在直播间的话，我就会为你安排。有时候可能这首歌我没有在直播间，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帮你了。下面这首歌叫做为了遇见你。 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为我，为了遇见你我珍惜自己，我穿越风和雨只为交出我的心，直到遇见相信了命运，这未来值得去努力。为你，浩瀚星海中想触摸，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为我，为了遇见你我珍惜自己，我穿越风和雨